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从古代啊，流传下来这么一个词儿，相敬如宾。其实这个夫妻两口子之间呢，并不需要过分的客客气气，真想招待客人一样。倒是有一个地方，一天到晚对您客客气气的，沏茶倒水，不用您洗衣服叠被窝。这不是您家，这是旅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爱家小区的小何他们家也一样，虽然小何两口子很恩爱，可也免不了闹个情绪，笨两句嘴。今儿个他们俩之间又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呢？一块听听去。 老公，你回来啦？ 嘿，大包小包的，你这是干嘛去了？ 本来我正准备收拾家的，结果小桃给我打一电话，说他们家附近的一大卖场搞活动，明天就截止了。 那你又买了这么多？ 不全是我的，那这几个你的。 啊，还有我的啊？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呀？买你自己的不就得了吗？ 该，这是你的洗面奶。 洗面奶？我看看，我看看。哎呦，怎么是赠品啊？ 本来我想给你买个洗面奶的，结果一看一套700多的化妆品打三折，还送一男士洗面奶，多划算呢，我就买了。 嘿，你可真会算账啊。 还有这个，我买了个高档女士包，送男士精品皮带，怎么样，好看吧？ 得了，哎，我就知道给我的呀都是赠品。哎，你还是过来坐下吧，先交代一下你的问题吧。啊， 我怎么了？ 你听着啊，你昨天不是说好了今天在家做清洁的吗？哎，你瞧瞧，你瞧瞧，现在是一点都没打扫，还出去花了这么多钱。 清洁的问题不用讨论，我已经请家政了。关于花钱的问题嘛，我问你，咱家的经济大权在谁手上啊？ 当然是在你手上了。 这不就结了？哪有上级给下级交代问题的？ 您听着，这家家多理直气壮啊。您别看小何挨家里头总让老婆家家欺负，可是比起戴志成正见相声里的妻管严，小何那真是太幸运了。而且相声里的妻管严还是祖传的呢。好，到底这妻管严有多厉害，一块来听听相声夫妻之间就明白了。 您研究怕老婆的专家， 专家 在家里边也怕老婆。 哎呀， 专家怕老婆，我这你这这这你这 那个，你什么意思？那怕老婆怎么了？怕老婆也是90年代我们男士的一种美德呀。 啊，怎么到你这又改美德了？ 哎，你能看出我是属于哪种形式的胖吗？ 要我看呢，你是金钱胖。 不对。 地位胖。 不对。 岁数胖。 哎， 对了。 不对。 不对，你别挨行不行啊？ 猜得出来吗？ 猜不出来。 告诉你吧，我既不是长相胖，也不是金钱胖，也不是地位胖，也不是岁数胖。 那你是？ 我是单一种90年代世界流行的特殊胖。 什么胖？ 遗传胖。 遗传胖。 哎，遗传胖。 遗传胖。 顾名思义，就是说在我们家里边，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爸怕我妈妈，我怕我老婆。 这是遗传胖。 不过跟各位朋友要解释清楚。 解释什么？ 我这个怕老婆可不能怨我。 怨谁呀？ 完全怪我老婆。 为什么怪她呀？ 我老婆您瞧见过吗？ 没有。 哎呀，那个人呢，不讲道理。 是吗？ 粗鲁得很。 哦， 在家里边经常为一点点小事啊，无原则的跟我吵架，所以不能怪我。 经常吵架吗？ 我们家里经常吵架。 是吗？ 这不是上礼拜八又吵起来了。 哎，对，您帮帮您看看 啊， 什么叫上礼拜八呀？ 啊，就是上个礼拜早八点呢。 你讲清楚了啊！ 你看，一到礼拜天呢，我这个人啊，这个干的这个工作量啊比较大。 都干什么呀？ 你看，在家里边，早晨起来收拾房间呢， 做个早点呢，这都是我的活。 好啊， 您像我老婆，您要是不干，您坐那会儿看看电视，或者看看报， 读一读报。 不行，我老婆坐那会儿嘴里边总得跟我说着。 说什么呀？ 无非就是张家长李家短，三只青蛙五只眼，小姑子长婆婆短，他们二姨脑门有一块癣。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堆什么跟我说什么。 嗯， 好不容易那天啊，到了中午了，菜我炒好了，饭我烧得了，我把菜都盛好了，端到桌上，有点事情跟我老婆商量，就因为一点小事他跟我吵起来了。 为什么呀？ 我那天是这么跟他商量的，我说那个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你们家还养着猫呢？ 谁们家养猫了？ 你这不叫呢吗？呱呱呱呱呱呱呱 啊！我叫我老婆了。 你老婆怎么起个猫名字呀？ 什么叫猫名字？那我老婆名字叫张玉花，我就管我老婆叫一个字，花。 要不说你没正经啊？你叫她小张，或者叫她玉花。你挺大的个子了，冲着人家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这位先生啊，你什么都不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九十年代。 对呀、 叫三个字、两个字全都过时了。我就管我老婆叫一个字，花。这也表示我对我老婆她老人家的尊敬。 哎呀，要说你老婆把你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啊。 哎。你这怎么讲话呢？这是 什么叫你老婆她老人家呀？ 这是咱们对人女士的尊敬。 尊敬尊敬。 有点事情跟她商量。 商量吧。 我说花，饭呢？您先吃着。有点事情跟您商量商量。 什么事啊？ 过两天我们公司那小张要结婚，你看看咱们打算随多少礼钱呢？ 要送一个红包。 您看就这么点事儿，您再瞧我老婆。我告诉你啊。双刚，我告诉你，双刚， 你 刚才跟我讲， 您先停止，您先停止，我不明白，双刚是怎么回事？ 双刚，我外号， 这外号怎么叫双刚啊？ 结婚以后，我老婆给我下的规定，我们家的衣服全归我洗，一天洗一盆，一天洗一缸，那街坊邻居啊，总看我围着那双缸洗衣机转。所以人送外号双缸。 你那外号叫双缸。 双缸。 那你说咱俩的外号还一样。 哎呦，你也是双缸。 我叫甩干。 甩缸干嘛呀？ 洗衣机啊。 这是我老婆叫我呢。 叫。 我告诉你啊，甩干。 你叫双缸。 别跟着捣乱。 叫。 我告诉你啊，双张，你刚才说什么？你们公司小张要结婚。 对、 我给你出一主意啊、你说咱们俩人呢上外边旅游了，假装不知道，一分钱也不随啊。 不，这种态度可不好 啊。我说是，我说花儿，这可不对，咱们结婚时人家小张帮多的忙， 就是 到现在人家结婚咱们一点礼钱不给，这朋友面子上哪搁呀、我看这次咱们最少得给人家小张做个数， 500，5块钱， 五块钱 就下这模样了。 您再瞧我老婆 啊。 我打要多少钱呢？不就5块钱吗？ 同意了。 没有， 5块钱都没有。 我是双张啊，你胆量可越来越大了 啊！ 一张嘴你都敢跟我要5块钱了。 5块钱不算多， 你甭说5块钱，5毛钱、5分钱都没有。要钱没有，要命。姑奶奶这儿有一条， 这叫什么人呢？ 哎，您听我老婆这话，让人生气不让人生气、 是气人。 这人啊，谁都有个脾气。 当然， 当时把我气的这火蹭一下就上来了，刷一下， 怎么回事？ 我又把他压下去了。咱们是男子汉大丈夫， 对， 忍字当先。 没错， 再跟他对付对付。我说花儿， 花儿，这个不算你随礼，这5块钱算您老人家借给我的，日后我一定还给您，您看怎么样？花儿， 哎呀呀呀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讨厌？我不说没有吗？我说没有就没有，我说不给就不给，你要把我惹急了，明天上法院，你就跟姑奶奶打离婚。 你说这事儿提得着离婚吗？ 让您各位朋友听一听 啊！ 分这5块钱的给不给不要紧，你能提到离婚吗？ 谈不到 啊！真把我给气急了，走过去冲着我老婆啪啪左右两个大嘴巴， 打你老婆，打我自己 打。 我听他这意思，以为他要打他老婆呢。 不行，在目前那种情况下，我还不敢打我老婆，他老人家。 这 那不敢， 不要再提这他老人家了啊！ 再跟他对付对付， 还得商量啊。 多说话儿，话儿就这一次，就5块钱，你一定得给我话儿，话儿，话儿，话儿，话儿，话儿，话儿，话儿，话儿， 都学了鸭子叫了。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气呢？我不说了没有吗？要钱没有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 呀，还唱上了？ 您明白不明白？ 啊， 他唱歌这叫诚心气人呐。 对， 这下可真把我气急了 啊！ 当时这气得我是30神暴跳，5连豪气腾腾，2太阳冒火，7窍里钻烟， 真急了。 常言道得好，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宁死阵前我不死阵后。今天我拼了拼了吧，我急了急了吧，我打了打了吧。 别这样啊， 您千万不要拦着我 啊 啊！常言道得好，人急了力气大，狗急了能跳墙，那兔子急了 怎么着 还吃葡萄呢， 是不是？ 这都什么呀？俗语道得好，大丈夫无毒不丈夫呀！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今天我趁他不注意，我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心晓，暗算无常死不知。走过去照着我老婆，就听扑通一声，把他踹趴下了。我给他跪下了。 意思说这么热闹，你给他跪下了。 您不了解，我总拿这一招啊治我爱人， 那治得了吗？ 哎，您像我老婆，你要懂点什么，你把我搀起来不就得了， 这个事就算接过去了。 一转身人家出去了， 走了， 您说我怎么办？ 您顶天立地大丈夫，继续跪着 不行，我得起来了。 为什么呀？ 我爸爸进来了， 听见小夫妻吵架了， 一看我给他跪下，当时就急了， 没法不生气啊。 哇，小宝贝儿又给人跪下了， 又跪下了。 哎呀，让街坊邻居看一看，你们小夫妻这像过日子的吗？我说什么来着？打当初你跟他一谈恋爱，我就不同意。这人长得好坏，咱放一边。 对， 就你老婆这脾气，谁能受得了啊？呸，也没见过你这样，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为这5块钱就让老婆拿得服服在地，早就这样平常自己省着点儿，到时把礼钱拿出来都痛快。 就是啊， 为这5块钱都做不了老婆的主，爸爸我都替你难看呐， 面子不好看。 不就5块钱吗？ 啊， 别担心，爸爸替你给了， 赶紧谢谢你爸爸。 你先不要谢我， 为什么呀？ 我得跟你妈妈商量商量。 吃饭。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让您笑不完。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夫妻之间呢，有一点小小的矛盾呢，这难免。有的时候啊，转眼就忘；可有的时候呢，会产生这个连锁反应。自打上回佳佳请了家政来打扫屋子，这习惯就没改过。可时间一长啊，小何有点心疼原本每个星期可以省下这300块钱。这不上个周末刚送欢欢去了这个周末培训班以后啊，小何试着跟佳佳商量每个星期收拾屋子这问题。 老婆，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什么事儿啊？ 我看吧，以后咱们就别让那个家政来周末大扫除了。 为什么呀？ 要是让我休息时间打扫，你得付加班费给我。 我呀是建议咱们两个人啊每周末一起打扫屋子，你瞧瞧，这又省钱又运动，还能啊锻炼默契。 嗯，这个建议不错，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行啊。 老公，这边地没墩干净。 来了。 老公，老公，这边墙角还有灰呢。 哎，我这就扫了去。 老公，茶几上还有水垢印记呢，你能不能干活卖点力气啊？ 哎呦，都半天了，这光听你在这指挥我，哎，你什么活都没干呀？ 谁说的？我洗衣裳了。 咱家那是全自动洗衣机，还在烘干的呢啊！ 哎，你故意找茬啊哈？ 哎呦，老贝，你讲点道理行不行啊？哪是我故意找茬啊？你见过找茬的吗？没见过呀？来听听那个田丽和王文玉的相声《夫妻纠纷》，那才是故意找茬的呢。 我跟您呢， 啊， 咨询一个问题。 您这可太客气了， 嗯， 您呢谈出来， 啊， 我要知道，我一定告诉您。 最腻不听这句话， 怎么呢？ 假谦虚，我要知道，我一定告诉您。你准知道， 那不见得。 你不知道我提出这问题来吧？你准知道啊？ 知道就准知道。 哎， 我跟您领教一下。 您说我呀， 啊， 用什么法子自杀呀？最简洁。 不是， 来。 叫我出主意，你们怎么死了？ 你准知道？ 我知道，我不知道。你哪儿的事儿？这是 明白你这心气儿。 我 要咨询费吗？钱的有的是。 干嘛？ 掏钱呢？ 你掏俩钱呢，被我命送了，啊？至于的吗？ 别瞒我啊！ 瞒你什么？ 听说你最近出了一本指导自杀的书。 我多着呢。 啊，都出版了。 不，嗨。这都哪的事儿啊？没那么回事儿 啊， 没那么回事儿。 没有， 我劝你一句话。 怎么？ 好死啊，不如赖活着。 我认为赖活着不如好死。 自杀是一种弱者的表现。 弱者需要勇气。不信你来来。 我呀，我来这干嘛？不是，打刚才就说这种话，心里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 哎呀，闹家伙。 闹家务， 对，家庭纠纷呢，老吵啊， 不是，跟谁啊？ 跟我老伴儿，没完没了啊！ 不是我说您呐， 急得我， 都这岁数了，多半辈子都过来了，怎么还吵啊？ 你不知道，我们这婚姻呢是失败的婚姻，没有爱情基础， 还基础了， 嗯， 都快入殓了，就别提这个了， 成天急得我呀。啊，今儿早晨就打起来了。 因为什么呀？ 我呀多睡会儿，今儿早晨没事儿， 啊，是 他老早起来了。 嗯， 哎，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呀？ 没完没了啊。 嗯， 天不早了，你该起了。 这 蹭下怎么这火就上来？ 不，你也太爱着急了。 不是，你说话是命令，你欺负我，你不好好跟我过了。我又起了，我似乎起，我累乎起，我思想起，我思不得想起，我破风筝起不来，糟面肥我起什么起呀？我起呀，我起呀， 起呀！ 我起你奶奶个孙子！我又起了，我 等， 成心的气我！ 您这干嘛？您跟谁说呀？ 我跟我媳妇儿。 怎么冲着我呀？ 哎，我想您瞧嘛， 叫我赶上了。 您说，我是起好是不起好啊？嗯， 愿意睡啊就睡会儿， 嗯， 不愿意睡就起来。 哎，我媳妇儿也这么说的，愿意睡啊你就睡会儿，不愿意睡呢你就起来。 谁说的？ 我媳妇说的。 怎么跟我一样啊？ 顺劲儿啊， 又叫我赶上了。 哎。起来不就完了吗？ 啊， 没完呢， 还没完。 得寸进尺， 呵， 点着了这香烟，递过来了。哎，你抽烟吧。不是你说话是命令，你欺负我，你不好好跟我过了，不要抽烟了。我似乎抽，我累乎抽，我似想抽，我似不得想抽，我杨角风我紧抽。 再抽我就搭地下去了。我抽啊 抽啊， 我抽你奶奶个孙子，我又抽烟了。 不，哎， 趁烟的媳妇 又来了。不， 嗯， 又跟谁说的？ 这不媳妇儿？ 怎么又冲着我呀？ 那不小李乔吗？ 又就把赶上了。 您说呀，这烟味抽好是不抽好啊？ 愿意抽就抽，不愿意抽拉倒。 呵，瞧我媳妇这脾气，瞪那俩龙井鱼的眼睛，你爱抽就抽，不爱抽就别抽。 这又谁说的？ 我媳妇说的。 又跟我说的一样。 错妮儿啊， 又叫我赶上了。 啊， 好， 我抽烟不就完了吗？ 啊， 他没完呢。 哦， 多个碗茶来递过来了。 嗯， 你喝茶吧。 嗯， 我说你说话是命令，你欺负我，你给我好好和我过了。我又喝茶了，我似乎喝，我累乎喝，我似想喝，我似不得想喝。我山西梆子，我一喝喝，我爱喝喝，我喝呀， 我喝你奶奶个孙子！ 我，哎，您不冲我了？ 废话，你冲我两回了。 哎，您说这茶我喝好，是不喝好？ 你呀、啊，我别言语了。我一说话又是他媳妇这么说的。 我 啊， 喝点。我不喝了，我喝不喝你说话呀，这不成心怄气吗？我媳妇一赌气子，她不理我了， 我还活得了吗？ 您刚刚听到的这是田丽和王文玉合说的相声《夫妻纠纷》。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得把握平衡了，万事以和为贵嘛，家庭的和睦更是这样。不过也有费力不讨好的时候，那天轮到小何做饭了，那心的话得征求一下老婆的意见呢，于是就问了：“哎，佳佳，亲爱的，今儿我做饭了，哈，你是打算吃鱼呀，还是吃鸡呢？”这佳佳正看电视剧呢，这看得入神呢，头也没回。哎，都行吧。哎，行，都行，那就咱们做鱼啊。哎，亲爱的，你是想吃清蒸的还是红烧的呀？哎呀，都想吃。都想吃，好，行。小何啊，做什么了？红烧鱼头，清蒸鱼尾。哎，端上桌了。心的话，这又有红烧又有清蒸，多好啊。佳佳过来看了一眼，嗨，这么麻烦干嘛呀，直接垮炖不得了吗？好了，上半期节目就到时间了。您收听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一块欣赏一首阿牛和谢娜演唱的你是我的宝。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来翻译，先生，你是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Excuse me， 领导英文怎么说？ 领导。 也许你眼睛再大一点点，会更加漂亮。也许你身材再妖娆一些，会头率会更高。也许你再温柔一点点。但是我就是喜欢你这样，你是你就好，美丽到你了。 谢谢。 说了唱唱。 谢谢。 啊，该我了。 也许你牙齿再整齐一些，会更加的 handsome。也许你长得再高大一点，会更加的威。 紧紧环绕，哎，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心肝， 我是心肝的宝贝。